三票。 潇潇洒洒，也许你历经繁华，仍远走天涯。有那么一句老话，或许会让你泪如雨下。而心千里路， 华语音乐排行榜广播拜大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持人芳芳。在鸡年到来之际，我向大家推荐萧泉正能量，祝大家新年新气象，官运财运桃花运，运运亨通，爱人亲人家里人，人人平安，谢谢。 余音缭绕，唱响祖国，华语民歌榜为你呈现天籁之音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华语民歌榜。 华语民歌榜总榜第233期，2017年第三期，马上来关注本周的冠军得主王庆爽，月亮看我。这首歌上周就拿到了冠军的桂冠了，而本周呢依然是排在榜首，遥遥领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周刚刚新歌上榜，连续两周蝉联冠军了。月亮看我是央视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第三季的最新片尾曲，情真意切，甜美醇香，仿佛眼前就展现出了那种浓浓的乡愁韵味儿，淡淡的水彩画境。恭喜王庆爽，同时呢也恭喜本周所有的上榜歌手。想要支持你喜欢的歌手，欢迎登录 FM169.CN 首页参与我们周音乐排行榜的投票。更多内容呢也可以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来收听关注。微信公众号华语音乐排行榜的首字母添加关注。我是江帆，感谢收听，下期节目继续为你来揭榜。

忘记，就算费尽了力气又回到原地，没关系，我还在那里。有幸与有来临，偷听我的秘密，把你藏进我的回忆。

Sakura Sakura 洒满青春的魔法，擦干眼泪说声再会，都是成长的代价。 Sakura Sakura 昂首风雨中有爱我最大，期待他日花开的季节里。

迎春花，带来喜气乐无恙。神到，财神到，到你家门口。 迎财神，接财神，吉祥别落后。 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走上迎的山坡。 财神他爱上你，你不用愁。 快乐迎新年，喜气洋洋。